了我担干柴寻归，酒后尽正欲酌，你不饮云细雨降临，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到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起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月朗风清真好，对林绿笋着江南，我就朝我前高奔，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瞧我夫闻声音心神稳定，才敢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咚咚咪看烟灰，才告他的命 来 有些树木附近之处并无有庄村。伯牙闻听乃是荒山野，哪里来的那高人听我诉情。唤从人近前来听我的三诉，你一到那江岸上多处找寻，搜见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忽听得在那岸上大言大大人尊，休要寻找并无则道，也是我樵夫不知我在此听情。此山之中樵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安，正值议论情，闻君此处操琴，因而止住步。那位渔伯牙，他是憨大的大笑，是个砍柴的人呐。问来问去，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真叫我苦发一笑啊。你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在那窑琴上有路迹，大街七不复曾记得，不对那知音却不该那调邀请，那位渔伯呀，樵夫之言却道闻儿呀，可莫笑渔樵也水不山村。吩咐声从人朝上请，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夫，我与他谈心，有从人答应一声，就把这个官传下，走上前对那钟子期忙答话云，我想乔叔叔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

心情，撇下了儿双亲依靠婚人，叹贤弟满腹才念为了个上进，我叹得你不爱名不爱利，你不做官员孝养双亲，每日啊里上高山把看那柴苦奔着把看柴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坟前忙把瑶琴问，玉伯呀跪在了坟前呐、啊，不住的扶瑶琴，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你好比这颜回命遭归阴，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到了今春怎么为何独撇兄一人，细思想再赴此亲无高论，贤弟呢不在少只因于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心运，从此以后我这咋不能够扶摇琴，扶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尘，伯牙摔琴不要紧，只喝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蹲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同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再送凤阳的银，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信，回传送了来的500文银，于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份，结拜之中撑得起是第一人， 好，刚才是陆医生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陆雨琴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莺莺听琴。

幻想，我不是天马临风风乍起，我不是红红的肉肉天堂，我不是风涛滚滚说哀怨，我不是竹叶萧萧诉凄凉，起声壮似铁骑刀枪，名字也起声似清溪流水助寒塘，琴声高似鹤唳长天，惊得我起声边，似儿女私语话小窗，细听时原来有人把瑶琴弄，上到墙崩进西厢，他一曲是万种思量啊，款款一步绕过槐廊靠近书房，红娘说我到夫人那里去看一看，小姐你要细听琴声细听凉，张君瑞就知窗外小姐道静心神，待赋一曲凤求欢，凤求欢有美人心，见之见寻心为我盼望，一字字慈爱与痛愁结恨拥，一声声情牵肺腑意惹肝肠，盈盈听得珠泪下，心中暗暗叫蟑螂，你一片深情赋予我，你可知我满怀心事意难扬，愿红丝细定孝鸾凤，卖老母无心变主张。 婴儿难作对，我叹粉边